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，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幺零零点六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出了海一会，我和陆素心各奔东西，但是我们已经约好，一旦确定了黑市交易的具体信息，我就联系他，而他也同意了我所提出的要求，那就是暂时不把这件事告诉苏星海。至于玉寒经的事，我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再告诉韩城。刚送走陆素心，拐个弯就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马路对面看着我。我走过去对那个人说，哎呦，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，苏大老板居然会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苏正背着双手微微一笑，你不用话里带刺，我只是平时比较低调，不像有些人喜欢拉帮结派，我又不是见不得光。说着苏正拍了拍我的肩，怎么样，玉寒经已经找到了？我冷冷地说道，你早就知道那本清仿宋刻的玉寒经在苏星海那是吧？你是故意引我去找的。苏正也不否认，反而问我，你知道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顿满汉全席上吗？苏大老板机智过人，我怎么可能猜得到呢？古玩这个行业向来都是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但无论真假虚实，都是有规矩有传统的，偏偏有些人为了利益去做出违反规矩的事来，这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种破坏，更是一种羞辱。我记得从1992年开始，南京的古玩行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，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察觉到了有股暗流在蠢蠢欲动。我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，这种规模的非法组织一定是运作了很久才有今天这个气候的，但是没想到苏正居然在5年前就察觉到了。这几年我们苏家的产业不断缩水，除了受到他人的排挤和市场竞争之外，非法交易和大量假货的横行也是很重要的原因，所以我这才伪造了一个身份，经过很长时间的筹备才混入这个圈子。也幸好我平时不太出现，所以我认识别人，别人却不认识我。本来那次满汉全席是级别很高的交易了，只要过了那一关就有机会接近核心。呵呵，哎，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半路上会杀出你这个程咬金来，把我苦心经营多年的机会全都给毁了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这又不是我的本意。 那天晚上你不是已经见到风老板了吗？风老板，这个人我早有耳闻。如果单论武力和恐吓手段，此人自然是一把好手。可做生意光靠这一套是行不通的，你得有办法让人把口袋里的钱心甘情愿地掏出来才行。如果只有武力，那可就是抢劫了，而不是生意。所以那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，他不过是个幌子。 所以你就因此怀疑到苏星海了？ 难道你不怀疑吗？ 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说苏星海他已经是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了，他赚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啊？钱财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。 胡闹啊，这只是你所认为的，并不代表他就是事实。再过两年他就八十岁了，这个年纪的确是离死不远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他唯一的儿子在七年前患病死了，留下一对尚未成年的双胞胎。倘若他再撒手归西，你让孤儿寡母怎么管理这偌大的家业呀？所以倘若非要找一个动机的话，这大概就是了吧。 这些事我可都不曾听说过，但如果属实的话，也就不难理解苏星海为何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这儿拼命。只是他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？就像苏正说的，做生意靠的是真本事，就算苏星海把一统天下的家业啊都交到自己孙子手里，又能怎么样？中国上下五千年，这种老子英雄儿子狗熊的事还少吗？别说一份家业了，一统江山最后丢了的那都比比皆是。不过我不是苏星海，我也不是苏正，所以凡事皆有可能。苏大老板，你有证据可以证明苏星海是地下黑市的幕后老板吗？ 哼哼，没有证据啊，一切都只是推测。更何况就算有证据又能怎样？我又不是警察。 我知道苏正这是在暗示我呢，因为我和峰哥的对话他也听见了，但是我不想接他这茬儿，我转移了话题。苏大老板，我记得我跟齐小姐第一次上门找您的时候，您说不见姓胡跟姓齐的人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 呵呵，都是些陈年往事了，提了也没什么用。 哎，你曾经说过，只要我一天是胡家人，就一天得不到清静。反正清静不了了，倒不如索性我了解个清楚，金陵三杰到底有什么恩怨情仇啊？ 既然你执意想知道，我们不妨找个地方坐下来，慢慢说。往事总是很长，而且我也并不是什么事都知道。 于是我们就找了个幽静的咖啡馆坐下来慢慢聊。苏正说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曾经听他父亲说的，那是抗日战争末期，当时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快过了七个年头了，金陵三杰依然在南京城内。南京大屠杀之前，金陵三杰迁往了临近的安徽，因此没有遭受到这场浩劫。可是对他们经营已久的产业来说，这则是一场灾难。苏正的父亲是长子，也就是苏星海的大哥，叫苏星江。苏家四兄弟的名字正好是江河湖海。在胡青山执掌胡家之前，苏兴江已经当了好几年苏家的掌门人了，声望很高，俨然就是那一代的领袖啊。但是胡青山上位之后，很快就后来居上，把苏兴江的第一位置和名望全都给抢走了。苏兴江虽然对此心中颇有微词，但也明白自己是不如人家胡青山的。在政治态度上，齐家因为有国民党军队背景，所以自然是亲国民党一派的。 而苏兴江比齐家更有远见，看出了国民党的种种弊病，便转而亲近共产党。只不过一些往来都是在暗处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唯有苏家站住了脚跟，并且还越做越大。那是因为当年苏兴江押对了宝了。一家亲共，一家亲国，唯独剩下胡家，态度一直模棱两可，很是暧昧。看似和国民政府关系很好，但是有时候呢，却也是貌合神离。苏兴江确实是一代人杰，抗日战争刚刚结束，他就看出了端倪，知道一山不容二虎，一场内战在所难免。齐家是没办法沟通了，于是苏兴江便去游说胡青山，希望胡青山能表明一个态度。毕竟以胡青山的家业、势力和影响力，投靠哪边的都是件不小的事啊，尤其是胡家手里还掌握着关于宝藏的信息。但是胡青山始终不肯表态，苏兴江多次游说未果，只能放弃。不久后解放战争打响，此时苏家的大部分产业都已经悄悄移出了南京城，其中苏兴海就是奉命北上和共产党联系的，他也是因此才加入了解放军。没过多久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就传到了南京。苏兴江立刻把胡青山和齐丰年找过来，商量宝藏的事究竟该如何处理。齐丰年称国民党已经有了退守台湾的计划，他觉得宝藏应该带到台湾去，这样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啊。而苏兴江则坚持主张要把宝藏交给新政府，因为国民党早已腐败不堪了。他们争论了半天，一直在一旁沉默不语的胡青山忽然淡淡地开口：宝藏我已经安排妥当了，就不许二位操心了。什么？俩人当场就傻眼了，一再追问，胡青山丝毫不透露宝藏半点信息，只是拿出了两把形状古怪的钥匙交给两个人，说山河即将易主，金陵三杰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聚首，这钥匙既是信物，也是找到宝藏的关键。苏齐两家两把钥匙，胡家一把锁，缺一不可。说完胡青山就走了，气得苏兴江大骂此人不识时务，并要苏家人从此不许再和胡家、齐家的人来往。几年之后，已经离开南京的苏兴江听说胡青山因为通共被国民党枪毙了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过了没多久，南京解放，国民党逃亡台湾，金陵三杰这个联盟就彻底瓦解了。苏兴江带着苏家重回南京之后，不仅帮助政府整顿了混乱的古玩市场，还以最快的速度吞并了胡家、齐家留下的产业。所以之后几十年，南京的古董市场一直都是苏家的天下。听到这儿，我真是不得不佩服苏正他爹呀，沉稳果决，又能审时度势，能够未雨绸缪，也能够谋定而后动，确实是一代人雄了。苏家今时今日之地位和苏兴江那是分不开的呀。不过更令人奇怪的还是胡青山的态度，不是说他和国民政府关系匪浅吗？后来又是因为通共才被杀的。但从苏正的话里听来，胡青山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，而且现在也可以确定了，宝藏的的确确是胡青山藏起来的，天底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但还是有很多疑点，齐家的钥匙为什么又回到了胡青山手里啊？齐家居然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？再有就是一直保持中立的胡青山怎么就因为通敌被杀了？这是谁干的？他通的又是谁呢？我问道。那想必令尊后来一定找过宝藏吧？苏正倒也不否认。 是啊，家父一直觉得宝藏最好的归宿是国家，但是他花了许多年的功夫 几乎把整个南京城翻了个遍，也没有找到宝藏的蛛丝马迹。后来文革爆发，他也就没有这份精力了。 你们苏家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分的家呀？我看比起胡家和齐家的人，你好像更恨你亲叔叔。 一提到苏星海，苏正这态度立刻就变了，表情冰冷。这好像不是你该问的问题。 我就是好奇，因为有人告诉我苏星海是个好人呢。 哼，好人？家父就是因他而死。一个弑兄叛族者如果是好人，那这天底下还有恶人吗？一向冷漠淡定的苏正居然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了。 幸好这咖啡馆里也没什么人。 等他冷静一些之后问道， 那苏先生，你想报仇？ 我不是圣人，但也并非冷血之人。仇我一直都想报，可我也不会要他以命抵命。我只想拿回那些本属于我们苏家的东西。可是我没他厉害呀，生意他越做越大，家父死后，我连比关系比面子我都比不过他了。你以为这些年我低调行事又是为了什么呀？还不是为了避其锋芒，保存实力吗？ 哎，我忽然觉得这个苏大老板吧，其实也挺可怜的。你说好好一个正统顺位继承人啊，结果大半家业都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。虽然不知道苏星海和他兄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分家是无可争议的事实。所以苏大先生，你是准备通过这次机会取回苏家的一切？ 苏正揉了揉太阳穴，虽然有这个打算，但事实上我并没有把握，因为对手是个老奸巨猾之人，而且我还担心现在他已经黑白通吃了，下一步必定就是宝藏。 我可以帮你。 你？为什么？ 嗨，其实我不在乎到底是你们谁来掌控南京的古玩市场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的日子照样那么过。但是对我的个人安危而言呢，风哥是必须除掉的。另外就是宝藏，无论怎么说，他始终跟我们胡家密不可分，我也不希望先人的遗愿随意遭人践踏。 苏正一拍桌子，好，只要你能帮我扳倒他，我也答应你一件事。 哎，我可不是为了你的好处才帮你的啊。 苏正摇摇头，郑重其事地说道，不是好处，而是我要把当年苏家从胡家那儿得来的产业完璧归赵。 他把最后四个字说得很重，让我不由得叹服，既利用钱财拉拢贿赂了我，又没有让我因为顾及颜面而下不来台，反而让我不接受都不合适。那苏大老板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却之不恭了。我也不清楚当年你们家接了多少我们胡家的产业，不过我没见过什么世面啊，你随便还点也够我吃喝一辈子就行了。我们两个都心照不宣地笑了，然后我告诉他，我确实和警察有联系，警察也在盯着这件事，但是没有证据，他们什么也办不了。苏正神秘地说， 想要证据不是不可能。 哦，怎么说？ 你刚刚从哪儿出来呀？ 海怡会啊。 这个海怡会是那老家伙这些年来的重中之重，他大部分的事务都是在那儿处理的，算是他的大本营老巢了。我曾经试图派人潜入进去，但是他们的组织性和警惕性都非常高，外人根本进不去。但是苏正盯着我，你 可是一个例外啊。你是要我进去偷东西去？ 不是偷东西，而是寻找证据。 见我有些犹豫，苏正又说道， 你再考虑一下，这种事的确不光彩，但是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手段。 嗯，我点了点头，如果想进苏星海的办公室，只能得到陆素心的钥匙，但倘若这件事被陆素心知道了的话，我实在是不敢想象他会怎么看待我呀。我敷衍道， 嗨，这种事也不是说办到就能办到的啊， 我见机行事吧。 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想先跟你商量。 什么呀？ 宝藏。我觉得家父当年的想法是正确的，宝藏应该交给国家，等局势稳定之后，我想把宝藏找出来，然后上交国家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？ 那齐小姐呢？你不管她了啊？我记得当初她可是当着我的面和你达成共识了，还说什么她有办法让苏星海离开南京城。 那是她自己说的，我可没答应过她什么。更何况，这丫头的野心如此之大，根本就是和当年的齐丰年如出一辙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他染指宝藏的。 但是那把钥匙我可已经给他了。 钥匙根本没有意义，找到锁才是关键。就算那把锁做得再精密，终究只是半个世纪前的技术，没有破不了的道理。 我沉默一会儿之后开口道，苏大老板，正如你说的那样，古玩行业一直都是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就算你把宝藏里的古董都交给国家，但人心依旧是贪的，这些古董的赝品还是会遍地横行。我现在似乎有些理解我爷爷当年的心情了，这个宝藏啊，无论交给谁，最后的命运都是殊途同归。嗨，反倒不如就这么长眠地下，也许那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。听完之后，苏正没有表态，他双手环抱在胸口，我看不清他的眼神，他的镜片正好反射起了咖啡馆里的灯光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、赝品走私、机关算尽、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、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老贾带来了真佛灯的消息，胡闹和陆素心决定前往探查，他们一番布置以后，能否蒙混过关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，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。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、地下佛宫、百年宝藏，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，